第一次讲讲刘德华，同埋讲啲湿声嘢啦。咁有啲人成日话：，哎，屌你讲讲讲第二度咁啊，系啊，因为冇做功课，咁好少啦。做虾条服唔服咧？我真系自己揾手写咗份稿嚟讲啊，真系好少啊。咁啊，我亦都想咧做每日一个小故事啦。啊，希望能够我估啦，做埋今个月啦，啊，或者过多下个礼拜啦，应该过400万 view。我希望年底咧，我做到1000万 view， 同埋咧去到30000个订阅。咁我自己努力啲啦，咁啲主持又帮下手啦，咁我都知道嘅，因为近期都多咗好多新人嚟，即系旧嘅走晒咯，新嘅都嚟，因为睇到啲留言都系新嘅，尤其好似仙人术而咁，现场有根本上咧喺个 chat room 里边咧有60%人咧系唔识，即系唔系熟客啊，即系有新人啦咁，讲讲啦，由林郑当选嗰日。我就话林郑佢系要考第一嘅人，第二都唔得，所以香港系冇两个权力中心。我冇大数据，我做节目好简单，我用人嘅性格去分析一件事，因为我相信咧，每一个人咧都系有目的嘅，讲一句说话，做一件事系有目的嘅。回翻间网友啦，咁我吞口水系。因为不停咁讲一个人，咁我同我哥做节目咧，佢都俾人投诉话：哎呀，吞口水两兄弟都咁样，好嘈啊！唔听你，真系冇办法，呢个系习惯嚟嘅，系咪啊？吞口水大声，我习惯啊，真系咁可能难受啲啦，都咁讲。我用人嘅性格去讲一件事，譬如我试过做过两次讲下萧若元嘅，我到最后尾都冇再讲落去。而嗰两段片系冇出街嘅，咁啊二三八话点解唔出啊？你怕得罪人啊？我唔系怕得罪人，因为我真系尊重佢嘅。虽然佢讲嗰啲嘢咧，同佢嘅性格系两件事嚟嘅，吓咁睇下石沉海底啦，即系唔好，因为72从心所欲啊嘛。我讲林郑、梁振英、董建华呢啲人，系因为佢哋本身佢哋嘅性格，即系好似我嘅性格。去到呢个位置你必然做呢一啲嘢。所以话香港系冇两个权力中心，只有一个，就系、是、林郑月娥。西环其实出少咗多声，唔代表西环唔想出声。好似近期呢好多时候呢中联办发功，民建联助权。因为佢同埋工联会系佢直系嘅，而其他嗰啲外围建制派，好似田北辰嗰啲咧，就全部正义化身，包括叶刘，全部咧就归埋去呢个林郑身边。好多小事睇出啦，吓、啊，即系我都系中意观察一啲嘢嘅人。咁我讲几件事，大家就明噶啦。第一，张晓明出声。是咪啊，港独如何如何啊，韩正寻日今日都出声啊，依法办事啊，对于民族党讲呢啲。咁跟住下低我哋香港就有人兜啦，点为之兜呢？而家都仲未系鼓吹颠覆嘅层面，仲未到，即系冇事。你上高俾压力咩？你唔系习近平开声，林郑真系唔睇你喎。林郑真系唔睇你喎，你不停俾压力，睇好多蛛丝马迹啦，都系，甚至咧为咗立23条啦，23条，同埋中联办要有角色，佢直系嘅，嗰个叫曾玉成。曾玉成点讲啊？佢话咧，基本法咧就冇讲咧，中联办咧就唔能够喺香港有角色嘅。中联办是不能够干扰香港事务，是没有角色的。一个屈美十怎样讲啊？那个是曾玉成讲，但是中联办它不是中央机构，即是怎样啊？即是研究基本法，给它一个角色它。其实就是讲这句说话，中联办在基本法里面在香港是没有角色的。而家又我哋叫民望高啲嘅土共曾玉成开口讲，中联办应该重新检视佢嘅角色喺基本法嗰度立法， 可以讲到咁样。你话中联办斗林郑系咪输得好难睇？好似林郑月娥今日佢讲，啲人问佢，佢主动啦，主动讲其实，因为星岛日报好似逼供咁就话立23条，香港政府啊好似放软手脚咁，咁林郑啊讲，我哋做紧嘢，23条我研究紧，我哋做紧嘢，咁今日咁公开讲，即系冇做嘢，我做紧嘢，即系我老细行过。我喺度画紧公仔，佢一嚟到我揞住咗。你做紧咩？我做紧嘢，研究紧啲文件，敷衍两句。因为林郑佢喺港英政府走落嚟嘅，佢知道有啲嘢做得，有啲嘢唔做得，所以佢民望升咗12%正值。特区政府系冇升到嘅，但系林郑月娥。佢个人嘅声望，特首系升咗12%嘅正值。点解啊？因为佢知道，虽然冇规矩到啦，佢表面上一定要有规有矩，要摆出嚟系咁样，系公平公正嘅。UGL 事件，我哋嘅 TVB 基本上已经系落入咗民建联手噶啦。我哋嘅陈国强学王。佢已经系卖咗噶啦，卖咗挂个名嘅啫。咁当然知道啦。真正嘅无线电视部又好，新闻部又好，真正嘅制作部都好啦，都系民建联，都系中联办。所以佢够胆讲 UGL 廉署。法律程序完咗㗎喇，冇啊，直头係播新聞咁播。你一播，港管局同埋林郑就出声，你而家讲嘅嘢唔係事实。点解呀？做硬你呀。因为唔係要拉梁振英，而係要同你中联办斗话事，边个话事到最后尾嗰刻。而家根本上咧，林郑系打落水狗。董建华啱啱俾美国佬爆咗，系特务投资啊，基本上啊，策划好多渗透美国嘅组织。咁而我哋嘅前特首梁振英，镬净系出律师信，咩都做唔到，俾人哋无视佢，你出啦，系咪？好似张晓我哋嗰个张达明啊，直头。法律讲师直头就喺你 Facebook 度撩交打吹呀、啊啊、你出个私信我咪众筹囉，那个钟建华係咪，因为冇睇冇做功课，即係搞记。你呀、啊、其实唔关我哋事啦、啊、佢告你，咁你应该揞钱㗎嘛，你闹佢嘛，但唔係众筹。因为你 689, 佢第二单官司筹唔到钱喎，佢 689 佢筹到㗎喇。係咪每一样嘢将你中联办喺香港直落嚟嘅人，即系除咗班土共之外，其他嗰啲全部要撇撇脱脱搞掂。林郑唔系我讲一次，即系好似我之前话土地大辩论，其实有个定咗个方案，就系要填海、收中地，跟住就搞乡下佬。由佢当选特首嗰日，我讲听翻完啲节目就知啦。点解啊？我嗰阵时做节目讲咗嘅，陈茂波摆出嚟嘅啫嘛。真正嘅我哋香港嘅财爷，嗰个叫任志刚。任志刚系行会成员，佢今日就出嚟同你讲，帮呢个林郑打前锋。堆填。填海你冇办法啦，而家根本上就一个人话事，佢而家制造緊舆论气氛，而只要有一日佢一公开要拉人，拉梁振英或者咩，中联办就成个角色喺香港係完咗㗎啦。 吓，佢系唔系好似你哋想讲咁？即系咧，其实我都好佩服佢，因为咧，梁振英呢种人，佢哋系由一个共产党嘅体系嗰度咧，系斗争上嚟嘅，佢斗上嚟嘅，争做特首系斗上嚟嘅，但系咧。林郑唔系，林郑系因缘际会嘅啫。但系林郑犀利过梁振英，你虽然斗上嚟，佢系棉女针，腰你阿爷，够不够腰你阿爷？林郑，我谂过埋呢两三个月啦，好多嘢咧，香港咧尘埃落定啦。一任务咧，高铁9月23号通车，跟住又到港珠澳。咁啊，沙中线咧喺10月咧，财委会啊同埋嗰个立法局开翻咧，就定到生死噶啦。咁我估啦吓，礼顿会继续做嘅，做翻点样去补偿嘅啫？呢个钱啊，即系点样补偿同埋解决呢个方向？其实红磡站咧，三星公司即系三宝啦，已经出嚟讲，我哋会搞翻掂，拆咗佢再起过，即系嗰两个唔合规格嘅墙啦。啊，咁啊争而家所谓嘅湾仔，但我估啦，因为最后尾都系中国建筑、中铁建，因为佢哋系 joint venture 嘅，即系佢哋本身系联营嘅，大事化无，只不过话今日揾米顿做靶，亦都牵涉梁振英嘅 UGL 事件。摆晒上面㗎喇，所有嘅基本因素全部都摆晒上面。董建华都要收工㗎喇。跟住佢嗰啲人到而家我都见唔到一个好下场。何志平坐监，路长安呢就唔喺度啦，啊死人泥潭唔好讲啦。咁你睇到董建华而家美国政府爆你樽，仲拉埋一个孔浩峰落水。我好少咧相信阴谋论嘅，因为咧都冇证冇据，但系而家竟然咧喺美国一份文件度咧就讲到董建华，我唔知系咪农场新闻啊，系有资助、有赞助、间接赞助董浩峰，而董浩峰就系香港鼓吹独立嘅大旗手，文章上嘅，甚至而家《癫狗日报》黄。即是黄毓民他现在都在那里写文章。所以呢希望不是啦，希望不是这件事啦，即是等我们对人性有些希望啦。如果呢真的有这件事牵涉到呢，那我都觉得共产党梁振英董建华为了中联办达成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可以告人的。啊，统治香港，将香港变返佢哋可以控制嘅城市，就借港独为名去做緊嘅嘢。但係林郑上咗嚟，一路将件事解决淡化，因为香港真真正正要变返一个正常嘅香港，任务硬性而做落咗嘅一定要完成咗佢，到其他嘅任务你就要睇下林郑佢点睇啦。呢一节讲到呢一度，拜拜。